说是乐是悲伤，转瞬分离，谁知今后怎么样？人生梦有一梦，像一幕终日飘荡，今日永远相会，明日又相了一梦。说是乐是悲伤，转瞬分离，谁知今后怎么样。